第十六集，唯一的弱点。黑色巨龙奈萨里奥在夜幕的掩护下返回了宽广的巢穴，他归心似箭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，他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，成功唾手可得。一条身形较小的雄龙停在一座状如利爪的险峰之上，对他点头致敬，但奈萨里奥却没有理会，专注地梳理着思绪。他飞进黑龙军团的主洞穴，洞穴深处时不时传来其他巨龙的咆哮声。他看了下身后的配偶们， 我要到下面去，别让任何人打扰我。 这几条雌龙点点头，他们早就对他的这个命令习以为常，从来不会过问奈萨里奥到底在底下做些什么。跟黑龙军团的其他成员一样，他们也以奉命行事为己任。除了最为疯狂的奈萨里奥之外，生活在这座山中的所有生灵也都不同程度地疯得不轻。奈萨里奥在勉强容他通行的狭窄隧道中向前行走，随着他越走越深，巨龙们日常活动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怪的声响，任何人听来都会产生出一种误入铁匠铺的感觉。断锤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金属，节奏也越来越快。奈萨里奥脸上凶残的笑意越来越明显，对事情的进展深感满意。没错，一切都将准备就绪。但是巨龙却没有走向断锤声的源头，而是转了个弯，继续向下走。过了一会儿，连金属的铿锵声也听不见了，漆黑的隧道里只听得到他那沉重的呼吸声。除了他之外，巨龙军团中的任何成员都严禁擅闯这里。终于，奈萨里奥走进了对那位艾瑞达术士施法的宽敞密室。在他进去的一瞬间，突然昂起了头，因为他感应到这里还有别人。那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再次响起，当他跟其他巨龙待在一起时，也会始终听见。可那声音突然由弱转强，像是兴奋地发了狂似的。 快了，就快了，世界将重回正途，所有背叛你的人都将付出代价，秩序将得到重铸，你将再度统治众生。是的，很快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我想要的样子，完美的样子。快了，很快了。他们全部已经献出了自己，就连缺席的诺兹多姆也不例外。见证他的美丽吧，见证他的完美和力量吧。 那些声音没有再对奈萨里奥做出回应，不过奈萨里奥似乎很陶醉，他自顾自地点点头，闭上眼睛聚精会神，然后召唤出了巨龙之魂。巨龙之魂被金色光环笼罩，发出比先前更加耀眼的强光。在他意志力的作用下，巨龙之魂开始静静地颤动，在密室各处生长的钟乳石和石笋也跟着摇晃，仿佛活了过来。随着奈萨里奥的呼吸越发急促，圆盘也颤动得越来越剧烈，整个密室都随之晃动，细小的石块从天花板上崩落，几枚粗壮的钟乳石也像是摇摇欲坠。 来吧，来吧。 突然间，整座山都在随着奈萨里奥的低语发出隆隆怒吼，像是有强能火山正在喷出岩浆，或是爆发了强力地震。洞顶崩塌，巨石飞落，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，不少石块砸在奈萨里奥身上，但他却面不改色。接着，巨龙之魂中出现了一个个飘渺的轮廓，如光似影，四处飘动。许多影子长着翅膀，样子看上去跟奈萨里奥很是相近，有些是黑色，有些是青铜色，其他则是蓝色或红色。他们开始聚集在圆盘上方，数量逐渐增多，夹杂其中的还有体型较小的身影，外形更加奇异，散发着邪恶的绿光，头上长角，目如深渊。 这些身影数量虽少，却有种难以言说的邪恶感，跟上方那些灵动的幽魂同样引人注目。无论自愿与否，这些都是为巨龙之魂献出精华的贡献者，他们的精华全部凝聚在这件神器之中，获得了连奈萨里奥这样的守护巨龙都难以匹敌的力量。单单只是现身，就能让这座高山剧烈震颤，岩石破碎。突然，一根巨大的钟乳石突然断裂，等沉浸在狂喜中的奈萨里奥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太迟了。巨大的石块击中了奈萨里奥的左下颌，连鳞带肉扯去好大一块，有一片沾满鲜血的龙鳞飞了出去，锋利的边缘正好砸在巨龙之魂的中心点上。奈萨里奥吓得大声咆哮，不是为他自己，而是生怕他那珍贵的造物出现意外。鳞片在圆盘上砸出一道很深的痕迹，先前完美的外观遭到了破坏，上方与下方的两群身影不受控制地乱成一片。奈萨里奥立即终止了法术，那群幽影又被吸进了圆盘中，但消失的速度却让他很不满意。最后，整座高山停止了震颤，通道里只剩下漫天扬尘，作为他们短暂出现过的证据。等到危机解除，奈萨里奥慌忙举起巨龙之魂细细观察，那道凹痕倒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深，可还是对神器造成了破坏，惹得他大发雷霆。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圆盘受到半点威胁，他小心地将圆盘握在手中，就像爱抚幼子的慈母一样。 我一定会修好你的，我一定会修好你的，我会让你再次变得完美。 奈萨里奥用一只爪子紧紧攥着圆盘，用剩下的三条腿连跑带跳地奔出密室。凝重的脸色，就连他的配偶们看见了都会感到不安。他的呼吸变得急缓不定，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只怕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。奈萨里奥没有返回同伴的身旁，而是拐了个弯，拖着巨大的身躯行走在狭窄的隧道间。断锤敲击金属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，一听就是有人正忙碌的热火朝天，那中间还夹杂着各种奇怪的语言，但在断机声的掩盖下听不真切。奈萨里奥走进另一间密室，里面火光耀眼，他适应了一会儿才能舒服地把眼睛睁开。这间密室里挤满了矮小瘦弱动作麻利的地精，手里挥舞着各种冶炼工具，地下伸出的炽热熔岩为一座座巨大的锻炉供给着能量，五六个绿皮生物正在七手八脚地为一面巨大的椭圆形盾牌除去铸壳，里面的金属烧得通红。这些地精们飞快地将铸壳翻转，让盾牌掉进一大桶水里，蒸汽瞬间喷发而出，有个工人躲闪不及，险些被烫伤，其余的地精也在各忙各的，还有几位身穿工作服的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，确保所有人都各司其职。奈萨里奥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目标，于是大声咆哮起来： 米克罗，米克罗，快来帮帮我！ 都继续干活，想前功尽弃吗？高为八英寸，表面积为120平方英尺，要想达到既定密度，大约需要往混合物中再添加42磅1。啊，对，42磅1。啊，奈萨里奥大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 米克罗，快瞧瞧这个，看看我的原碟。啊， 这么美轮美奂的作品，现在却出现了瑕疵。 我的一块鳞片砸在上面了，地精。快跟我解释清楚，不是应该什么都伤不了他才对吗？ 啊，我发现还有血迹，你也受伤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尊敬的奈萨里奥大人，你也为这圆盘的诞生贡献了力量，对吧？ 你当时也在，不用明知故问。 啊，是您创造了他的构造矩阵。那么其他巨龙呢？他们献出各自的精华了吗？全都融入到这个圆盘的矩阵之中了吗？ 当然。 那就对了，您是巨龙之魂矩阵的创造者，用您的力量和鲜血使它成型，可是只有您的精华没有融入其中，所以您会是它唯一的弱点。大人，您的鳞片，您的鲜血， 哪怕是您身上的一根毫毛都能毁掉巨龙之魂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。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 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换句话说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毁得了它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的巨龙之魂是名副其实的坚不可摧。 只要您不摧毁它，谅谁都没有办法。 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。帝京，你必须帮我把它修好，必须让圆盘恢复如初。 那我就只能像上次那样做。 想要多少我的血都没有问题，必须修好它。 一定，一定。不过您的其他计划也会被拖慢，您的心血和法力还要派到别的地方。 别的可以等，圆盘不能等。 那我们这就开始，大人。请您稍等我片刻，我暂停其他工作，然后带着助手尽快赶来。 帝京说完匆匆退下，奈萨里奥这才松了口气。他那珍贵的造物将被修复，再次变得和他一样完美无缺。而不久的将来，他们将共同统治万物。